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好，酒吧说的我最怀念的东西其实就是外婆家的葡萄架了。小的时候呢，他们家是平房嘛，二楼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架子，种的是一种特别特别好吃的奶油的葡萄，而且结特别多，一家人吃也没有问题，所以每年暑假去他们家玩都特别开心。可能就是一种味道的记忆吧。我的心愿就是希望外公外婆身体健康，尤其是外公能听话，少抽点烟，少吃点糖。 你以为你了解我的全部，那是你只关心我的局部。 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吉米 Z6 超优惠团购限时奉上，听众专属，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优惠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啦。 是的，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稀老师。 大家好。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新嘉宾杨帆， 大家好。 今天嘉宾怎么这么肃静，在美妆环节？ 哎，今天就是我们要这个画一个仿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让你学会仿妆，不用再羡慕那些明星脸了。 是的，因为现在最近很流行了一段时间了， 是的， 就是会网上会有一些那种网红啊，或者一些美妆博主，把自己画成很像某某明星之类的， 对对， 然后他们画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真的还有点像， 真的是很像，而且不仅是女生现在模仿，而且还有男生在模仿。那等一下呢，在我们的这个种草莓的这个环节呢，还有这个视频给大家展示。 是的， 那首先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那今天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每天只涂防晒或者是只化淡妆，卸妆怎么才能又温和又干净呢？前一阵我们总是在讲这个护肤，护肤这个，我觉得每天当我们化完妆之后，然后每天晚上回到家洗脸，然后再卸妆，这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要不然对皮肤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那我们怎么才可以卸妆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卸妆的这个产品里面，它对这个皮肤也是有一定刺激的，尤其是当我们平时如果只化淡妆的话，我们涂这个擦这个卸妆的这个水的话，一般如果你天天化大浓妆的，可能要用这个清洁能力比较强的卸妆水。但是如果平时我们只化淡妆的话，应该用怎么样一个温和的这样的一个卸妆水呢？那今天呢，也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是这个多芬的一个卸妆乳吧，算是。 它的意思是可以帮助你那个淡妆的时候，很适合用它来清洁吗？ 对，就是在我们洗完皮肤之后，就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但是长时间就是容易给我们，皮肤容易造成一个清洁过度，就是有可能是这个卸妆水导致的。所以我们如果平时不天天化大浓妆的话，选择这样一款，哎，这样的一个比较温和的 卸妆。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是那种油质的化妆就是卸妆水是吧？ 对，它不是卸妆水，它是 卸妆油。 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这个是。你看它是一个牛奶质地的 哦， 乳 液质地的， 对，所以就是尤其是敏感肌的同学呢，这一款我觉得是必备的。因为我们敏感肌的同学平时的话可能化妆不会太浓，对皮肤刺激性会减少一些，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卸妆水也是要温和一些的。那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呢，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我们在这个市面上也都可以买得到，而且多芬是在这个温和清洁这个方面是做足功夫了的一个品牌。我们平时可能也会用它一些其他的护肤之类的一些产品。那这次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叫做多芬润泽卸妆乳，而且它是专门这个温和卸妆而设计的，比多芬的洁面乳的卸妆是更强一点，同时呢也保留了一些多芬产品的一些温和的特点，那在市场上也非常的受欢迎。 你自己有用过这款吗？ 我没有用过，但是我同学用过，他用的还不错。对，而且 看到它那个质地会觉得哎还挺吸引人的， 是特别吸引人， 就不会觉得说把你的皮肤弄得很干，也很适合干性皮肤。 对，因为我同学他是经常会一到春季啊，或者是秋季的时候，皮肤偏干或者是皮肤偏敏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不会天天都化妆，可能就是擦一个隔离或者防晒，但是晚上回去的时候也是需要卸妆的。对，所以他就一般都用这一款。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呢，就是特别特别适合平时涂在防晒霜之前，防晒霜之后，哎，不对，应该是防晒霜之前，不好意思，我看错。然后这个多芬的这个润泽乳卸妆的呢，是一个牛奶质地的。我们再看一下图片，它是一个牛奶质地的，而且味道呢也非常好闻。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用这个 pH 试纸稍微试了一下它的这个酸碱度，而且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呢是这个多芬的，下面呢是纯净水。我们都知道这个纯净水的这个 pH 值呢大概是8，然后呢它这个酸碱弱性呢应该是约为5，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多芬的那个试纸。所以很温和的这个配方源于它的这个主清洁剂，这个是很多这个幼儿产品中的使用的成分，所以我们成人用呢对皮肤也是很好的。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卸妆的效果，如果我们擦了一个防晒霜的话，卸妆之后，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卸得很干净。 还有一个是比如说我们涂完这个口红之后，它也是可以卸唇的，卸唇眼唇卸妆液、 哦、 对、 哦、 都可以的，对，而且卸的是非常干净。所以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呢，就是多芬的润泽卸妆乳。 嗯 嗯，好，那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呢，就是也是每日一种草啦，就是让它拯救懒又爱美的你，不化妆也能气色满满。 哎，那我们今天种草的是什么呢？同样还是一支口红。 是的，我们看一下图片。 对，要种草的这一支口红是来自于纪梵希，是粉调的豆沙色。 嗯， 通过图片可以想象出来，它涂在嘴上应该是那种很显气质，然后呢显气色。 是的， 适合春夏来涂，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是介绍过一支，也是纪梵希家的一个豆沙色的小羊皮。 对对对，是的。 然后那一支是 我是104。 104。 对对对，104那一款。 对，因为当时天气还比较冷。 对对对。 所以那支豆沙色是很适合我们在秋冬季节来涂的。 对，而且它是棕色调的豆沙色。 对、嗯、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这个是203，它是粉调豆沙色、 哎、 就是更充满，涂上之后更充满一些春天的少女的气息。 没错，我们看一下他们两个对比。 哎，真的很好看呢。 是，左边的呢就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203、 嗯、好像更热情一点。 哎，没错，是的。然后这个右边的呢就是刚才我们前一阵推荐的104这一款。 是的、嗯、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暖了，就没有就是空气也没有之前那么干。 是的， 所以呢它这种丝绒质地的口红涂上去、嗯、可能像咱们这种干皮也不会起那么多干皮了。 是，就是非常的顺滑、嗯、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它会有一点点挑肤色。 嗯哼， 就是更适合就是比较偏白色肌肤的这样的女生吧，可能。 嗯哼，嗯，那你是在说谁不适合？ 没有，就是可能会稍微挑一下肤色，所以大家选这一款的时候还稍微慎重一点点。 是的。另外呢，其实说到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款口红它是丝绒质地的， 嗯， 丝绒质地的口红它持久度一般情况都要好很多。 对 对，所以呢，一天下来基本上不需要你会经常的要补妆啊什么的，所以这点也是它的优势。 哎、 但是如果要是你的嘴唇会有一点点干的毛病的话，最好还是自己随身携带一支润唇膏， 嗯， 可以来滋润一下。 嗯，没错。好，那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呢，就是关于这个脱发了。然后就是脱发，如果一旦开始， 怎么了？你最近是被脱发这个问题所困扰了吗？ 不是我，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杨帆。 为什么要攻击？为什么要攻击嘉宾？嘉宾头发还好， 没有这个环节吧？ 没有， 因为我嘉宾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没有关系。 可能今天下的节目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 就是杨帆，就是最近有时候跟我说，就是他头发总是爱掉。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秘密说出来？当着 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没有关系。 重新考虑一下啊！ 不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其实就是脱发，如果一旦开始，尤其是换季的时候特别爱脱发。 对， 你看现在春季的时候特别爱脱发，是不是一旦脱发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呢？ 我觉得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是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补救措施吧。 对 对对对， 比如生姜。 生姜 确实、啊、用过这个方法吗？ 真的用过，就是把它剁成那个姜末，然后敷在、 嗯 脑袋上，但是 哎、 嗯，这个效果 不是市场上也有那种什么生姜洗发水吗？ 对， 对对对， 霸王啊，防脱、嗯，但是这种还没用， 嗯、就还没有到那么夸张了，毕竟这么年轻。 来，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不是就停不下来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实之前就是也给大家介绍过一些就是脱发的不同原因，就是比如说就是刚生过宝宝啊，或者是就是非常剧烈的结石，经历了一些手术等等导致脱发这样的情况呢，这样特殊的经历，在通过心态的调整之后呢，通过身体的恢复，一般三个月或者是最多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恢复你的发量。 我要跟大家来说，产后脱发这个事情其实很正常的。 你很有那个说话 当然的权利。 对，是很正常的。因为它这个事情的原理呢，就是说你在怀孕的十个月过程当中，你的激素会飙升。 嗯、 当你飙升的时候。不会掉头发基本上、 嗯、 所以当你的激素退去的时候，它只是把你之前应该十个月应该掉头发给补回来了而已。 一次性掉眉吗？ 不是一次，它是在一个比较短的周期内，大概在两三个月左右会狂掉。我有一段时间，一梦知道，那段时间 头发都是小绒毛嘛， 长了很多小绒毛、嗯、然后像现在 都慢慢长出来了。会以为我剪了一个刘海，但这并不是我的刘海哦，我是中分，但是都是他之前 慢慢 之后又长出来的头发， 慢慢长 出来。对对对，但他就是他还是会出来，因为他会有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大家不用对于产后脱发太过于担心，不会秃掉的。而且女生、 女孩还 好，女生很少那种真的能秃顶的，这个几率很小。 女孩一般就额头的地方发际线会秃一 些。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对这个事情放轻松。 好， 那我们继续来讲。 那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这个脱发的迹象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去医院去诊断，对，确定病因。虽然就是很多类的脱发还没有保证让你的头发可以就是重新像以前密密的那种生长出来，但是积极的治疗仍然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比如说正规的一些品牌，所谓是什么防脱发的洗发水呀，还有什么防脱发的一些精华素之类的，不是不可以用，但是就是建议大家是作为一个辅助的作用吧，然后正规的治疗还是走为上策的。 是的，另外我觉得如果要是一个人有脱发的毛病的话，最好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烫或者染你的头发， 对 对吧？因为这样如果你用那种高温对头发加以伤害的话，它可能会更容易断掉呀、受损呀，可能会你会掉头发掉的更多哟。 对，而且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休息，这个休息 对 我们的、 生活作息、生活习惯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好的，那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四条呢，就是，如果不知道就是在座的这三位女生，就是自己睡觉的时候会不会不关灯？ 不会， 对啊， 一定要关灯睡觉啊， 啊 睡觉 有光睡 不 着啊， 都不会是吗？ 对啊， 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他是 啊会。 对， 有的人是这样， 我还知道有人喜欢开电视睡觉， 没有安全感。我一个闺蜜就是，她就是如果说自己睡的话，她就喜欢开着灯。她这个其实是因为应该是跟幼年的一些害怕黑呀、或者胆小啊，听鬼故事听多了吧？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从小就根本不敢听鬼故事，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还有人说，如果你经常开灯睡觉的话，皮肤会变黑。 嗯哼， 其实不会，其实不会， 不会吧？我觉得灯里面 的，因为开灯它是影响你的褪黑色素的分泌。 哦， 你褪黑色素一旦影响分泌了，你就会就会抑制于你变白，所以你就会好像感觉上会变黑，其实不会。 所以咱们节目组是不是应该给咱们提供一些美白的疗程，或者送咱们一些美白面膜？ 是啊，而且上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化妆师，一个嘉宾，上次就说，他说一梦，你脸上什么都没有涂吗？因为当时我也是要当模特，要在我脸上试妆，我说我没有涂，他说天呀，他说这么多的灯，他说会晒黑的。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是会的，是会吗？ 我觉得可能看灯源吧，有的灯可能就像咱们日常用的那种日光灯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像是那个舞台上的那种灯，估计多多少少会影响，因为它毕竟是有一定的温度的，它是高温，而且它是大功能性的。 对，所以其实在欧盟的2008年呢，通过了一项关于日光灯和节能灯的指导意见，那总结起来有几个结论，那就是没有发现科学证据显示这个灯光与疾病的症状有相关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有光敏疾病的患者呢，应该是要注意到潜在的风险，比如说他的这个敏感性的皮炎啊，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可以找医生问一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没有这个光敏性疾病的同学呢，只要不是极端的条件下呢，就不用担心了。如果你真的是就是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条件下呀，就是应对的话，那就还是要好好对皮肤还有我们的视网膜做一个保护，因为这些灯光呢对我们的这个眼睛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是的， 对，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开 影响的就是健康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是，而且因为我的朋友杨帆，他特别睡觉还 是我 戴眼罩。 对， 就是 我那次还问他，就是为什么关着灯你还要戴眼罩，然后他就说就是很有 安全 感。 对，会感觉你的眼睛上有人在抚摸着，而且它那个真丝的眼罩不会有，就是让你有异物感。 哦，真丝眼罩 是 很舒服的。 对对对 对。 好，那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五条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仿妆嘛，仿妆，哎，就是有很多人都羡慕说，我很喜欢 Angelababy 啊，我很喜欢范冰冰那样的脸，有的人呢就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整容， 对， 但其实我觉得整容有风险，还不如好好学一个仿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准备的一个视频吧，这个视频呢就是动画展示这个整形它的一个很有一点点残忍的过程，我们稍微看一下，不知道看完之后大家还想不想整容了。 对呀，这个过程简直 了、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整容的过程。我们几个人在直播间都是有点被吓到了。 是的，他这个需要特别大的勇气啊。 对，太恐怖了呀， 我估计整之前应该没看过这个动画， 因为毕竟你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可能也并不知道这个过程什么样，也会打麻药啊， 对吧？ 是的， 对对。 但是你看一下他长完之后， 你看过之后再去弄，就 你在眼睛不敢往那边瞟，太可怕了。 心理防射要非常强。鼻子挺了。 现在看到这个是面部拉皮肉手术。年纪比较大 长的，应该40岁上吧， 40岁。对，这个看起来还好，只是打了几针。 不，他这是打麻吧？ 你往后看， 大明白， 这是第一步。 对， 掀开吗？ 要掀开，对、 啊。我感觉鲜血在往下流、 我觉得这种手术风险太大了， 特别特别大。 做女人太不容易了呀！还有男的会去选择去整容， 不过也不知道到咱们的那个年龄的时候，这种除皱纹的手术会不会变得 更高级？ 我觉得会更微型吧，不会这样动刀了。 你看他整个面部就已经提升了，然后缝针。然后合上， 你看现在微整形， 对， 就是 然后再把多余的切掉， 简直是像拆家具一样， 不像是人。 好了， 这个音乐感觉很宏伟的感觉， 对， 背景音乐， 啊，提升了呀， 确实是， 脸显得小。 好的，我们刚才看了一段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残忍的视频吧， 有点惊心 动魄。但其实我觉得也是要警告大家，这个整容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其实我觉得微调是可以的，现在也是很普遍的。 最好就是你不要去动刀吧。 对，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想漂亮一些嘛。但是像这样的大手术，劝大家尽量还是不要。 因为有些手术不是经常会传出说会出现一些生命危险， 而且有后遗症。 对，而且 老的时候 更，没错，而且有些人整容，慢慢整容就上瘾了，就开始迷失自我。我觉得那样是不值得的， 对，它是影响到心理的。 对，没错。好的，大家 你应该尊重老天给的，爸妈给的。 是的，没错。我们刚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可能心情有点沉重啊。不过它还是比较贴切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仿妆的。大家如果今天学会了我们这个仿妆呢，完全就不用这些了，对不对？ 对 对，没错。好，那下面呢，我们放一首歌曲，等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种草了没。 稍事休息一下。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嗯，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8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 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肖玉。 嗯，那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的，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或者是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咯。 是的，那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于西老师。 Hello， 还有我们的今天的新嘉宾杨帆，我的好朋友。 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学会仿妆，你再也不用羡慕那些明星脸了。那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部分关于仿妆的这个内容。那也是想问一下于西老师，咱们这个仿妆大概是从什么就开始流行起来的？ 仿妆其实我觉得它是从影视剧来延伸过来的吧，或者是话剧。像以前一般的电影可能会有一些人物的仿效，然后到了我们生活中，可能大家不太是专业线的化妆师，专业线的那个普通女孩吧，应该这么说。然后他们想要打造不一样的自己的时候，可能自己研发出来的一个仿妆。但是我接触差不多是在2008年。 这么早期吗？ 我觉得那时候就已经有视频美妆教学了。 一梦，2008年你在干嘛？ 我在上学，上初高中吧。就是国外有一个 Michelle Pan， 她是那个越南籍的一个女孩，她就是一开始在网络上就是化妆而已，但后来慢慢的就演变成仿别的女孩。后来韩国的那个 Pony 也是很有名的。 对，因为我对这个事情只是略知皮毛，是觉得说呢，每次看到有人化仿妆就太好看了呀，而且化出来 对， 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儿。大家本身可能长得相似度 几乎没有， 对， 但是化完了之后就是觉得天哪，这不就是这个人吗？ 对，就是。但那种我觉得特别需要一个画画功底。 对，所以画画功底，所以在我心中画仿妆这个事情是很麻烦的， 就是不仅它是需要你有一定的画，就是你化妆的这样 的 一个 基础， 还需要有一个画画美感、美术。对， 哦、 而且它因为它是一个骨骼轮廓嘛， 对 对, 对， 你首先你要了解这个，你才会把一个人物塑造得很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视频吧，就知道大家这个仿妆有多么的厉害。而且这个仿妆的视频里面呢，是一个男的，他仿各种各样的明星，简直就是一张脸撑起的一个娱乐圈。 一起了解一下喽。 我的粉丝量已经达到了将近50万这样，每天早上基本上有时候晚上直播比较晚的话，早上我就10点多钟就起床了，然后就再找找图片。刚开始比较好找，因为很多明星就没画过，现在的话就画了200-300个明星了嘛，然后就图片就不好找了。正常就是在7点到9点之间开播，时间也不太固定，和粉丝们一起互动到10点多11点这样的，然后开始下直播再拍小视频，就属于这种状态。这以前是我们家的书房，然后后面就是衣服特别多了嘛，然后我就把它这改成了晾衣服的。这些衣服在有的在淘宝上可以买到，有的买不到，所以就是买这种各种颜色的布料，还有这种更平的布料。 就自己在家做。 自己在家做。在家带孩子，没事的时候嘛，就也在那个画画嘛，因为就比较喜欢画画，可能就是有我自己画画基础，我当时想的就是把人像和那个妆面给结合起来。 全新上线， 太神奇了呀！我的天哪， 666双击， 是太神奇了。刚才一梦说错了，因为一梦一开始也看了一个男生仿的妆，然后就有点混淆了。这位呢是江苏宿迁的一位年轻的辣妈，她呢是仿妆直播，然后火了，在网络上简直是爆红。而且我们刚才看见，她不仅是模仿各种各样的美女，还有男子。对，还有那些古装的 孙悟空呀，还有孙悟空， 对，就很神奇。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仿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 美术功底的， 美术的功底是吗？天啊，那我觉得还挺难的， 其实挺难的。 是很难的， 就是这么说吧，在专业的化妆领域里，也不是所有化妆师都可以，就是像他这种达到他这个水平的。 哇，那他真是每天，我们刚才听的，他也说每天他就会找明星的200-300张的图片，然后自己去琢磨，去琢磨这些事情。天呀，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那其实在进入到我们正式这个仿妆之前呢，我们还是稍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今天我们请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专业化妆师，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年轻貌美的大学生杨帆。 然后介绍，我喜欢。 对，陈素妍。然后还有就是我和小雨姐嘛，然后我们四个女生，而且现在也是春天了，而且平时我们都是还挺爱打扮自己的。我们现在分享一下，我们平时这个包包之内呢，都会放一些什么样的单品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使用的话呢，也可以平时包包里放这些东西。 是的，因为现在平时出门的话，可能包都是越背越小。 对的， 所以就背一个非常小的包出门，所以你必须要选择最重要的东西装在里面才行。不像以前有一些年流行 准备一个化妆包在包里， 化妆包 那么大的一个包，像水桶包一样。 对，然后又放夏天还要放什么遮阳伞呀，墨镜啊，我有一段时间连墨镜盒都要放进去，然后防晒霜都是在那种超大瓶的，很夸张。 然后有了宝宝之后呢，那个包包 什么都省了， 什么都省了，什么然后 纸尿裤啊， 区别呀，因为你会给他单独拎一个包装他的东西， 对， 叫妈妈包。 包是吧？ 对，你就上辣妈，你就可以给他买，你再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包，专门给他来放东西就好了呀。 对对，没有问题。 就粉色妈妈包、爸爸背是吧？ 很可爱。那我们先杨帆先说吧，平时你的 包里边， 可以先展示一下你的包。 对， 很小，它真的是 很小，真的非常小的小包。然后平时 今天杨帆给我们带来这款包，其实就是一个最近很流行的那种大小，就是叫链条包。 对， 链条钱。 杨 帆可以在那个镜头前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就是一个很小的背包，因为平时出门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需要带。然后必备的单品的话，唇膏嘛不用说啦，口红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是在包里边必须要带的一款。然后呢，我觉得 口红就这一支吗？因为她拿的这一支是迪奥的那个变色口红。 是的，对，所以它比较滋润，我觉得 而且还显色。 对，然后呢，其次我觉得腮红吧，大家可能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熬夜嘛，然后脸色不好的时候啊，我觉得腮红它非常的显气色，然后会让你看起来整个就是妆容都会，对，哪怕不化妆，我觉得首先眉毛是一定要画的，然后就是腮红了。 对 我觉得这两个是我必须要带出来 的。你的包里只装了一块腮红和一个， 其实还有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也是这个 口红 擦。对， 我就说嘛，因为他刚刚那一支是不足以撑全天的。 对对对 对, 对，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会干啊，会觉得嘴唇非常干的时候，然后需要用， 只当成润唇膏来用的。 对,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必须要带的，虽然我今天没带啊，我觉得棉签儿。 棉签我带了， 棉签你带了， 我带了。 你会带棉签出门？ 对呀，我们都是偶尔会放一个小袋子里面放棉签，因为有时候会晕妆， 对， 眼妆 还挺好用。 我的真精致， 对， 不然避免那个睫毛膏啊什么的都掉在下面，非常尴尬， 就是会这样的出现这个妆容很脏的这种感觉。 对， 那我就顺着杨帆先说吧，就是除了就是哎，真的我拿了一个棉签啊，就是真的会带一个棉签出来，然后其次呢，还会就是这个。气垫 BB 就是我们现在春夏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化妆的单品。而且用气垫 BB 它比较轻薄嘛，尤其是在春夏的时候，所以补妆用的。然后还有就是会带一个护手霜。护手霜，那我也没有拿过来，但是给大家说一下，会带一个护手霜，因为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手呢就是女人第二张脸嘛，第二张皮肤，所以一定要护理起来。 还 有小包装的是吧？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喷香香，就是会带一个就是这样随身的一个小香香往身上喷一下。对对对，这样子就是 还是 精致。包通过女孩的包包能看出一个女孩的性格和生活向往或者是质感的东西。 真的吗？ 你看她带的就什么香香啊，然后皮肤啊，第二张脸呐、 啊，对啊， 在意的都是细节的东西。 对对，这个也是受我朋友的一些影响。其实一开始可能活得也没有这么精致，对，慢慢也受周围的人的影响。 向你学习， 我们都要争做一个精致猪猪女孩了。 对， 好，那我们小雨姐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带的这个包，我个人认为它还是很大的。 对， 我带的东西很多，都是我平时真的是会，就是正常平时出门会带的，我一定要带的东西，就是眼药水，已经带了很多年了。对。 哎，你平时会戴美瞳这些的吗？ 从来不戴， 隐形眼镜也没有。 没有。 哎，但这个 眼药水是 这个哦，就眼睛有时候会发色是吧？ 对对 对, 对， 长期的盯电脑时间长或者手机时间长。 那你不近视吧？ 我不近视。对， 你还是挺护理自己的， 所以这个习惯， 对对，您很跟了我很多很多年了， 对， 用了特别像香水， 啊，对，很香哦，是玫瑰味的， 好。 另外呢，我会带口红， 口红， 口红也是会带的，还有就是一个小小的卡包，还有就是。会带一个气垫 BB 霜，外加一个补妆的蜜粉饼，对对对，以免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的脸不能出问题。 好， 然后呢，还有就是小小的一根遮瑕，这个不是每天都会带，但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有的时候你要参加一些聚会啊或者什么的，如果带遮瑕盘太大的话，可以推荐用这种遮瑕棒。 遮瑕笔， 对，遮瑕棒。 好， 另外呢，是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神器。 啊，又发现神器了， 非常适合随身带在身上，而且我觉得你可能又会被我种草。这个东西它很便宜，然后呢也是日本的一个药妆 啊， 对，是日本的一个药妆，它是一个 头发的蓬蓬粉打开之后就像一个粉饼一样、哦、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女生的头发你会觉得说它 贴头皮， 太贴头皮了、嗯、 太 我想要蓬松一点，做一个精致蓬松女孩不可以吗、嗯、真的就不行，因为如果我们不用那种什么卷发棒烫一下会有人帮你处理一下你很难， 是， 所以呢你就要把它这样放在头上轻轻拍两下 打一打， 它就会变得白白的、嗯、然后现在因为我看不太清楚， 是我刚变 白了，你就可以 抖一抖 抓一下， 然后它就可以蓬起来， 它就可以稍微蓬松一点，但因为就最好还是对着镜子弄啦、 嗯、 现在不太精致、 嗯、 然后它很神奇，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头发感觉今天有点出油、 嗯、 你用它在你的头发上撒两下，然后呢轻轻这样抓一下，你头发就不油了， 这个真的很适合我这种发量少的， 对，真的很好用， 我 这个真的 拔草， 这个真的很好用，这个是我去日本玩的时候没有发现，是回来的时候看那个代购发，大概代购一个也就100块左右吧， 100块左右 就还不错，对对，能用很久， 还很平价， 它不是什么贵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很方便， 因为重点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早上真的就没有时间洗头，然后呢哎呀呀呀，我今天太激动了， 没关系没关系， 然后呢你的刘海就有点油，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就差这么一点，烦死了，然后我亲身经历就是用它试了一下真的就不油了， 嗯， 很舒服， 神奇， 我也种草了， 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而且这个特别适合戴帽子的女孩， 对， 一摘了帽子然后啊啪的呀，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用它这个修饰一下，其实还挺好 的，是的，是随身带，另外就是一根眼线笔没了， 嗯， 好， 你们 这是我们小雨的包包，我嗯，这东西还是挺多的啊、嗯、对啊，这个包容量 很全呢、 啊、很精致 很全啊， 那于西老师呢， 其实我吧一般出门的话， 于西老师每次反正过来我都看见带一个大包，可能是节目需要，如果 对对对， 节目不需要呢， 如果只是自己出去，我会看是因为什么出去，如果是聚会的话我基本上会带上唇膏，嗯，好像也就这个了 啊，因为于西老师 最多最多再带一个补粉的，但是补粉的我一般都不带， 嗯， 就是唇膏会，因为吃东西，对对对，我不吃 妆， 嗯，所以我就补个唇就好了。 嗯，好，于西老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唇膏或者就是唇彩， 对对对，对对对， 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那也是给， 因为我在出门前就基本上把妆都化好了 啊， 然后需要特别补的，就是基本上我不吃妆嘛， 嗯、 所以就没有什么说特别补的， 嗯、 而且我还挺喜欢油油的皮肤， 哎、 我一般我就不爱吸油，对。 对，它泛光的时候其实就是 看起来很好看， 挺好看的，就是有一个高光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对对，显得皮肤好润。 好，那我们在这个仿妆之前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下我们四个女生这样的包包里面就是经常会装的一些小物件吧、 嗯、是的， 就是如果平时的话你没有装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如果你想活得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的话，还是要放一些这样的单品的， 所以可见包现在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其实你买包就是在买一个化妆包而已， 对、 嗯、 对， 装的都是化妆品，因为前两天我有一个女生朋友来北京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她在说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包，我说可以啊，打开之后一看，她说你这里面全是化妆品，我说对啊，就是我要出门要用的东西啊， 对， 但一细想确实没有其他可以装的了， 嗯， 对吧， 手机呀、 啊、 钥匙、 啊、但手机现在大家都是因为手拿着嘛， 现在钱包也不用了， 对 对, 对, 对, 对， 不过女生在夏天会有一个困扰，就是基本上没有，就是除非冬天的大衣会有兜来帮你装手机， 嗯， 可能女生夏天裙子什么的都不太能装， 是 对, 对 这样的一个困惑， 所以包包就也就装个手机， 还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单品，我们的包包， 嗯、 对、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包也不要买太小，就除非你真的只是出门一下有一个小装饰的这样一个情况，但平时就是如果一些 我经常看到 一 梦杯非常小的包，哎， 是吗？ 很小哎， 那可能。 但我觉得这个包包其实每个女孩衣柜里应该都不下十几个包包吧？ 对对对， 大的、小的、中的， 对，是， 嗯、 对。好，那我刚才也说了，在仿妆之前呢，我们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些单品，那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仿妆的这个过程。那现在有请我们的于西老师还有杨帆。 好， 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内， 哎，我很好奇， 好期待、 啊、今天杨帆是要被化成谁？ 我也挺期待的。 好，就是杨帆今天呀要被化成的这个明星呢，就是娱乐圈公认的这个大美女 Angelababy。 哇，真的吗？所以她一会儿是要连头发都会做成 Angelababy 的一个完整的造型吗？ 头发她已经，我们看一下今天她要仿的这个造型好吗？ 好好好， 我们看一下图片，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图片呢， 嗯哼， 哎，是这个样子的， 天哪，好美， 很漂亮。 我觉得今天这个妆对于于西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哎，因为他如果失败的话，他在我们节目就再也没有权威啦，他就可以不用再来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话，想看一看我们直播间里面什么样子，还有我们于西老师来给今天我们这位素颜美女大学生画这样一个 Angelababy 仿妆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啦。 是的，那现在我们于西老师呢，还有我们的嘉宾杨帆呢，也是到了我们的表演区。那于西老师可以扭头拿一下那个话筒，杨帆可以举着那个话筒，这样方便这个 方便和我们沟通一下。 对 对 因为我们两个人也是非常好奇整个过程。 是的，大家也很好奇嘛，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是的，没错。那首先于西老师，你第一步是要给杨帆， 我先给他打一个底，然后因为 baby 其实挺白的，然后我们的底也会比较偏白一些。 嗯，好，好，我们， 然后我们在他那个高光处， 嗯， 然后把它打白。 好，我们外面的导播老师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拉近一点点。 哦，那我才知道原来画明星的仿妆是要细致到连底妆的颜色都是要有一个 都要仿出来 变化的。 对，没错。 于老师，那就比好比说，如果某一位明星他脸上在某一个部位有一颗痣，如果画仿妆的话，也要把这颗痣点出来吗？ 对呀，因为他是个人特色，他有了这个痣你才觉得像他嘛。 哇，好厉害。 你像玛丽莲梦露就是有一个痣啊。 哦，玛丽莲梦露，对，她有一个痣。那现在、就是、 我也有痣，为什么我没有长成那样？ 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女生、这个眼角这块你可以拿眼线笔点一颗痣也还是挺性感 的。真 的 吗？ 很好看。 有时候你出去玩，假如说你参加生日 party 或者女孩聚会，你都可以在脸上点一个你喜欢的痣、嗯、什么形状大小都可以，反而还挺俏皮的。 好， 那不敢轻易点啊，如果变成那种大黑痣、嗯、 像媒婆一样，你说是那种吗？ 对， 你不要下手太狠 了、好，杨帆你可以整个身子正对着一下镜头，这样方便大家观看。OK， 因为今天杨帆他可能是就是这个发型不太接近那个 baby 的这个图片，但是杨帆的也是前面弄了这个两须这个头发、嗯、也是属于这种学生， 所以 学生 的这种头发。平时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杨帆他之前有试过这个 baby 的仿妆吗？ 啊，他完全没有。 哦、 而且杨帆， 那我可是很期待 杨帆 失败的结果哟。 杨帆，你要不要说一下？其实， 所以我今天我非常激动，就是待会儿我也要有明星脸了，是吗？ 一个是要有明星脸了，而且杨帆也说今天他主要是很想过来学一下化妆，因为他感觉他平时有点手残党吧、 哦、我真的 不 会化妆。 对，不太会化妆。好，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给他画成了一个小花猫 啊。什么意思？ 在打底吗、 哦、小花猫。 因为我们用那个双色的那个双修笔，然后在他脸上做了一个高光跟暗影的一个区域的、画法。然后呢，我们把刚刚画过的地方然后用那个海绵铺给它打开就好、 哦、因为我们知道 baby 他这个脸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小，然后所以于西老师给杨帆的， 你是在说我们嘉宾脸大吗？ 当然不了，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我所有朋友里面他脸真的是最小的一个，他脸很小、嗯、 他脸确实很小， 对，特别特别小，很上镜。 于西老师现在在做什么？往他的脸 就是把他刚刚画的那个阴影的地方跟高光的地方做一个衔接，因为刚才是用笔画的嘛。 哎，我感觉画出来能真的挺像的。 对，怎么办？我现在内心很激动哎，就是感觉 好想看呀、 啊，感觉一步步在有非常大的变化。 对，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嘉宾本身底子已经很好看了， 对对对， 但是重点是说要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好神奇， 很神奇。对，现在是在给杨帆在 做轮廓，因为我们要把baby 的那个，因为 baby 属于他首先脸儿特别小， 对， 然后呢脸型鼻梁又高，眼睛又大， 对， 眼窝深，所以把那个基本上的一个轮廓上跟他相似度提高一下。 哇、嗯、很棒嘞。哇、wow、 哎，怎么办？他现在这样闭着眼睛，我觉得已经有变化。 哎，我觉得小雨姐你可以仿一个何穗的妆。 真的吗？ 真的。 很 像。 下次可以有机会让那个于谦老师来帮我仿一个下 何穗， 何穗 OK 吗？ 何穗挺美的 OK 啊，没问题啊。 好好，这样吧，不如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等到一会儿回到第三时段当中，我们可以继续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然后同时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是会把画面放到我们的化妆的这样的表演区，然后让大家实时的看到我们的化妆老师给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做这个 Angelababy 的仿妆这个过程的进展，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那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没错， 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 是的 是的，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易直播，我们的深度合作的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活力982。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每周六的5点到7点潮流幽默工厂种草了没，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分身饰演。 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吉米 Z6 超优惠团购限时奉上，听众专属，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优惠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嗯，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正在表演区为大家化妆的这个杨帆，还有我们的于西老师，欢迎两位。 哇、 那其实刚才在我们的这个休息期间呢，我们的于西老师呢已经给我们的杨帆已经画了挺多的这个步骤的了。那我们现在于西老师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刚才的这些画中的步骤。 嗯，好的。因为我们刚才用那个双修棒然后做了一个轮廓的打造，然后它现在的鼻梁和眼窝比刚才素颜的时候要更加深邃了， 现在已经是关晓彤了呀。 是真的，但是因为它底子太像了。 对对对、 嗯、然后它的那个眼睛呢，因为 baby 的眼睛比较圆然后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那个美瞳的上方做了一个往高延伸的一个深色的眼影渐变。 嗯， 这样呢从一个视觉上来看他的眼睛变圆了。然后 baby 今天的妆是比较清淡的，所以只是在那个眼睛的尾部有一个比较细长的眼线。 杨帆，你可以不这样看镜头吗？真的很像关晓彤。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 没错，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大家就可以观看到我们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我们的种草了没。 是的， 可以给大家种各种各样的草，然后还可以教大家比如像今天的仿妆啊，你就再也不用羡慕那些明星脸了。好，我们的于西老师现在是在给杨帆画卧蚕吗？ 对。 嗯，好， 你们注意拿一下话筒哦，不然大家听不到。 好的，杨帆拿一下话筒。好的， 我们做一个卧蚕可以用一个咖色的笔，然后在下眼睑处做一个，就你微笑的时候眼睛自然会出现一个对，会自然出现一个浅沟，然后在那个浅沟的地方做一个深色，这样的话你的那个下眼睑处的那个卧蚕就会更明显，然后在卧蚕处再做一个提亮。 其实今天我觉得这个仿妆到这也可以结束了，就是 关晓彤。 对，我们今天这主题好像起错 了，10分钟画出关晓彤。 对， 哈，现在也是在给杨帆进行这个画卧蚕。哎，其实我觉得平时，哎，平时我们化妆的时候，你就会画卧蚕吗？小雨 几乎不会， 不会画这卧蚕。 对，因为会觉得如果画不好的话，感觉有点怪怪的， 就是会特别突出， 是 吧？ 太突兀了。 好，其实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要就是照那种艺术照啊什么的，其实可以画全面一点。 对对， 平时都这种淡妆，其实不用 日常妆容不太需要 步骤。对。 所以我就不知道，因为咱们现在也是通过镜头来看今天咱们嘉宾嘛。 对， 如果这个就是仿妆的妆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面的看，会不会觉得太浓呢？ 会，因为我可能会。于西老师觉得呢？ 因为那个仿妆它其实是强调的是轮廓，它不会那么特别像日常妆那种精致感，或者是因为它颜色会用的非常用力，所以你日常出就会吓人。 就是乍一看把你唬住。 对，乍一看 OK， 但是你要真的到生活中坐个地铁啊，你真的会吓到人家。 今天很开心的，因为一会儿在直播间化完这个妆，就算我们一起合影的嘉宾不是 Angelababy， 至少也可以是关晓彤。 对，但其实我觉得今天仿的这个 Angelababy 的妆还是挺清淡的那种，不会像那些其他，比如像刚才我们看的视频那个辣妈仿的一些古装剧里边的人物啊， 至少不是孙悟空啊， 就真的太吓人了。对，现在是在画眉毛。 哎，我就说， 对， 你猛接这个选题策划的很不好， 啊， 你就应该让我们嘉宾仿一个孙悟空的妆容啊。 那我估计 本身长得， 要不然是不会来。 本身长得那么美，还美什么美？气死人了！ 应该今天的选题，我觉得更正确的应该是仿一下关晓彤。对，看了之后我才能， 因为她神色，她化完妆上妆之后 很像， 对，神色像。 对，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baby 他今天要仿的这个妆。 哎， baby 其实有点小性感，你知道吧？ 对，天啊，杨帆你不性感。 可以的。你看 是他很像关晓彤的，那就是指的是那种很清纯的感觉。 对，他很清纯，应该还是年纪太小的关系。 嗯， 毕竟 好心酸呀。 其实毕竟 baby 已经成妈妈了，她身上有一种女人味儿，你知道吧？虽然小女孩她没有那个精力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对。好，那现在眉毛已经画完了是吗？于西老师，你现在这个眉形应是按的是他的这个眉形画的是吗？ 对，他的眉形就是比较淡，所以那个 baby 的这就咱们这次仿的妆眉毛也是偏直的，所以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是画一个比较直的眉毛。 好， okay， 其实近两年吧，其实平眉也不是特别特别流行了。对，我记得刚上大一就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特别流行平眉。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近两年的话还是比较偏就是适合自己的那种眉形去画的。 对对对对对，要有自己特色，不然大家眉毛都长一样也没有什么意思呀。 没错。哎，现在是正在给杨帆加这个睫毛，等一下要贴假睫毛吗老师？ 对的对的。 好，因为 baby 的眼睛确实是那种又大又圆的， 实在是太像关晓彤了呀，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跳跃过去。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的主题 的， 不然我们把那个照片换一下。 我们 换成关晓彤。 今天的这个模仿的仿妆是关晓彤。好的， 不是啦。你不要误导刚刚收看我们节目的那个直播间的， 对对对， 新来的人， 跟大家开个玩笑哦。今天我们其实仿，今天我们仿的是 baby 的妆。 是的，我们要做就做也有难度的，因为毕竟嘉宾底子已经非常好看了， 非常好，脸小小的很漂亮。 喜欢这个夸我的环节。 好，现在是要给杨帆贴假睫毛。 对 对。好，其实我觉得贴假睫毛是一个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很费劲。 我到现在我都不会贴假睫毛。 我先。就是之前，因为毕竟我比你年长一些，所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是很流行贴假睫毛的。但是在现在已经很少，平时出门的时候会贴了。但假睫毛有一个很烦的一点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你要随身带着假睫毛胶。 对， 不然它万一开了的话 就很尴尬， 特别尴尬， 然后就像毛毛虫一样贴在眼睛上， 很丑。对，而你如果把它扯掉的话，它又会有一个那个印儿，很难看。 对对对， 所以就非常痛苦，而且你如果戴一整天的话，也舒适度也不会很好，就会整个人到晚上了以后会觉得脏兮兮的。 对，而且它对这个眼部的周围的皮肤还有一定损害，它那个胶， 所以后来才发明了接睫毛呀。 接睫毛，对，你现在这个睫毛不就是 对 是 接 的，就很好看，就很自然。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已经贴了一个吗？ 对， 好。已经贴了一个， 它一个眼睛变大了，就是右边那个眼睛， 还挺明显的。这个睫毛的功能真的是可以放大你的双眼，而且杨帆没有戴美瞳， 对， 他没有戴美瞳，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下睫毛用贴吗？ 它这个妆容是没有贴的。 嗯，一梦，你平时自己私底下有画过一些仿妆吗？ 完全没有。 没有吗？ 没有试过，不敢尝试，不敢尝试。没有尝试过，哎，哇哦，好的，现在是两个睫毛都已经贴完了。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仿妆啊，还是挺难的。你要是仿这种清新淡雅的妆，就是很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就是会仿不像。但是我们如果仿那种比较浓艳的那种，仿的会有一点 对浓的妆反而要好仿一些。 对对对，是。但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仿妆真的还是很像关晓彤的感觉。但我觉得侧脸的哪一块有点像 baby， 侧脸已经非常好看了呀， 对， 无论像谁都非常好看呀。 对啊， 关晓彤， 真的很关晓彤。 完了，过不去这个梗。 很好看，很好看。 嗯 嗯，好，那接下来老师要是做， 接下来我们把那个下睫毛刷一下，然后我们做一个假的下睫毛， 做一个假的下睫毛。 我们用笔画一个。 哦，好，用那个眼线笔。 对。 好， 所以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关晓彤，她要来做这个 Angelababy 的仿妆。当然我是开玩笑的， 是开个玩笑。对，现在我们于西老师呢是要给杨帆进行刷这个下睫毛，然后用眼线笔呢在他的下睫毛这块画一下，画一下，然后就是属于是仿一个下睫毛呢。嗯，好，其实睫毛的功效对于眼睛这一部分还真的是挺大的。你看他， 哇， 画了眼线， 更像关晓彤了。 画了眼线，贴了假睫毛，整个双眼都是又有神又放大了，很漂亮的。哎，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是挺不敢往自己的下眼线这一块就是画这个。 嗯，因为下眼线会觉得整个妆容有点脏。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会过于浓重。 对对 对， 对。 像坏女人。 是。但她现在仿的是这个下睫毛嘛。一般手残党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要不然会觉得你下面的这个眼皮会很突兀。 今天第一次在现实生活当中见到关晓彤，确实本人长得还是很美的。 很漂亮。因为杨帆本身他的脸就很小很小的那种，很上镜的那种。 好，因为我觉得你下次可以挑战范冰冰。哎， 是吗？ 你可以挑战一下， 我试一下。哎，于西老师，我 OK 吗？ 你可以的，你有那个劲儿。 我有那个劲儿。 什么劲儿？请问女王的劲儿？ 感觉要把杨帆吃了。 对，我平时跟一梦在一起就是那种受欺负的。 没有没有，他不是那样的。好， 大家依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种草莓这个环节教大家的这个明星仿妆的妆容。今天我们仿的是Angelababy。 对，同时您现在收看到的直播呢，也是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大家可以在每周六下午5点到7点的时候观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种草了没。哎，就是我们的现在这个节目。当然了，我们平时的周一到周日呢都有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其他的节目。 对， 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 都有很丰富的不同板块来提供给大家。 哎，没错，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仿妆进行到了哪一个步骤呢？于西老师， 眼妆基本上差不多。 杨帆拿一下话筒，谢谢。 看一下前面。 哇哦。 眼睛基本上差不多了。 好，那接下来的一步，那该是哪一步骤了呢？ 然后我们做一个 细节的稍微再添补一下，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把腮红跟唇膏画上。 腮红和唇膏，因为我经常看 Angelababy 的一些，就是她拍的一些明星照啊，包括她走红毯，我觉得她的腮红是涂的还是挺重的。对，因为她，而且她上次我记得于西老师过来的时候还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腮红比较贴近这个眼睛往上一点的话，就是脸颊的这一周围的话，会显得非常年轻， 显得 很有活力。 对， 这个我还是记住了的。 对，而且我也记得那天于西老师给我画的那个腮红，叫做满脸都红， 是 看上去不知道是哪儿突出了，但是都很红，就还显得整个面色很红润， 很漂亮的。 所以现在那个于西老师也是在给我们今天的嘉宾上腮红，今天是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今天这个粉色比较少女，它的这个粉比较有点淡淡的，有点像什么粉呢？像水粉， 樱花粉吗？ 樱花粉的那种感觉， 可能比樱花再淡一点吧。但是它这个颜色出来的话，会显得人很嫩。 哎，现在就已经很嫩了。我觉得如果再涂上这个唇彩的话，就会更漂亮。 然后我们给它唇部做一个 baby 经常喜欢的那个涂的那种颜色。 好，这唇部打底吗？还是最终的口红颜色？ 最终的口红颜色。 好。现在的这个唇部画的话，如果它要是仿妆的话，是不是可以？因为 baby 的嘴它是很肉嘟嘟的那种感觉，对， 很丰满的， 对，很丰满的那种嘴唇。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唇峰的地方稍微画出来一点，因为 baby 的嘴巴它是蛮立体，然后又比较性感，因为它的嘴唇很比较厚。 对，其实杨帆的嘴唇也挺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好仿一点。 然后我们在它的就是嘴巴，因为仿妆如果说你真的要完全一样，其实你改变的地方特别多。但你要想说我们像他但又可以出门的话，你的妆就是要根据你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做一个微小改动。你如果改太大，你就是这个修饰痕迹太过重了，你知道出门给人感觉怪怪的。 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虽然说是仿妆，但是也是不是让大家去过于夸张，像一些直播类的一些那个仿妆者他这样子很浓，然后 就不像你化成孙悟空出门。 对，我们不需要那种效果，就是既可以比较像他，像这些明星一些，然后又有自己的风格。 对的，其实这个才是自己嘛。 对对对， 我觉得已经很成功了，今天咱们这 非常成功， 因为太好看了。 对，好 K。 我觉得他衣服如果穿上 baby 那一身，应该 就是穿一个白色的衣服啊。 对，穿一个学生妹的衣服，然后把头发，可能因为 baby 的头发颜色比她浅，所以看着可能轻盈感更多一些，然后她的发色一调，然后头发再做一个仿效，其实它的相似度应该可以达到80%-90%。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妆容就是出门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参加 party 也 OK 的， 很好看。你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要仿的妆容。 OK， 我们看一下图片哦。 OK， 哎，你看这样正好露了一半的脸。 OK， 成功了。 是像的，哎， 是像的。 现在 OK， 我们现在可以。 哇、wow、 好的，我们现在调一下位置。好，没关系没关系。 OK， 哎，这样，哎，其实很像，哎， 很像。 OK， 有像的 是吧？哎，还是很像的，不错不错。 OK OK， 哎，还是挺像的。杨帆，你的眼睛可以往前看。对，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看到今天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呈现的 Angelababy 的一个仿妆。 对，很像的其实。而且我们今天仿的这个妆呢，不是完全都是按照这个 Angelababy 的这个版本去仿妆，就是大家平时日常出门也是 OK 的，是可以的。而且不仅有神似 Angelababy， 还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风格。 OK， 所以雨琦老师，今天咱们这个妆容就结束了是吗？ 嗯，其实 我们拿一下话筒，谢谢。 嗯，好，好的。 其实这样就已经 OK 了，因为我们今天仿的妆是 baby 里面她平时化的比较淡的妆、嗯、所以这种淡的妆你没有办法像那个人物的那种浓妆去塑造特别突出的骨骼，因为你那个骨骼一重了，你的妆一根本就是看不出来了。 嗯， 对，因为她那个妆太淡了。然后如果说按照平时生活中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也已经可以达到一个仿效的效果了。 嗯 嗯，如果说我们今天或者是说以后有机会再仿一个比较浓的妆的话，可能从骨骼上妆感上有一个大的差别，那可能就会看着更明显一些。 嗯，好的，今天的这个仿妆很成功，而且我觉得真的很像关晓彤 签名。 对，好，谢谢杨帆还有我们的雨琦老师，现在你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嘉宾位置。 是的， 然后我们的雨琦老师呢再可以稍微给我们总结一下仿妆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要点。 重要的要点。 嗯，对。好的，谢谢雨琦老师还有杨帆。好的，那雨琦老师可以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总结一下这个仿妆的要点。 仿妆的要点，如果说你要仿一个人物的话，首先你要仔细观察对方的骨骼、 嗯、 轮廓、 嗯、 然后他的眼睛就是五官的比例啊，然后把这个仔细观察之后，然后做一个仿效。然后但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掌握好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吧。嗯，然后还有其次就是我们要准备好相应的化妆品。 嗯， 对，然后我们要利器器才能哎，我突然间忘了那句话了。要先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那然后我们就是在把搭配上的动作做一个充足的补充，像发型的颜色啊，发型的款式啊，服装的款式啊，这些都很有关。你如果说我们本来长得就跟他不是特别像的话，你其他的地方再不去靠近，是根本没有办法特别说达到一个视觉上的相似度的。 嗯，明白明白。好，那 以上这几点吧， 就是首先如果你想特别专业的去画仿妆的话， 对， 大家一定首先这一个步骤就是要了解你要仿妆的这个对象的骨骼， 嗯， 然后还有他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化妆的知识啊， 对， 还有你的基本上一些画画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嗯，对，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如果你只是平时哎我想稍微仿一下这个明星的这个妆的话，其实大家可以不用那么的麻烦，就是我必须要每一个步骤都特别特别的像他， 就是、不要用力过猛。 对，不要用力过猛。 对，因为我们在仿的时候，为什么是仿，肯定是仿的人和被仿人是有相似度的。 嗯， 这个才会有一个更贴近的靠近。如果说一个单眼皮非要仿一个双眼皮，那也太 太 距离太远了。然后如果你要是说我们想达到一个日常说我们喜欢一个明星的妆，我觉得他的妆很漂亮，那我们只要仿他的妆就好，不用去仿他的人。 对， 我们把他妆的一个特点，假如说他眼窝特别深，对，睫毛特别长，或者眼线特别长特别粗，去达到这几点，其实你就可以很像了。 对，是的，没错。其实我觉得 很受用。哎， 是，而且 回去之后想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可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觉得还是平时化妆啊，要是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 对对， 这样自己看起来会开心啊。不然现在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每天可能给自己来打造这个妆容的时间很少，然后呢就导致说每天的所有的步骤全部都是一样的。 对， 你每天看到一样的自己，可能也会没有新鲜感， 千篇一律了。 对，大家可以仿个妆，然后给 换个心情 嘛，对，换一个新鲜的自己，自己看着也会很舒服，就是在别人眼前也会一亮的感觉。 对对 对，好的，那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全部的仿妆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这些小小的步骤。而且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今天杨帆的这个仿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看一下。哎呀， 还是很漂亮的，还是很像关晓彤，还是很好看的。 学到了，上了一课， 上了一课，学到了吗？ 回家之后找找这个关晓彤的仿照。 对，因为他有时候你除了五官，你神似或者说你的一个气质特别靠近一个明星，你都可以去贴近他去仿效， 贴近一下。我刚才还给小雨， 你不可能清新范儿去模仿一个御姐，我觉得那也是驾驭不来的， 差太远。我刚才还说，我说小雨可以试一下何穗的妆。 嗯， 是没有、 哦、可以的， 他真的 像， 很像，就是那个北京小何穗。好了，我们第四时段见喽，第四时段见吧。那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歌曲，我们第四时段再见。 是的，稍事休息一下，拜拜喽。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

对对对对， 可能 一起生活、 一起生活这样， 了解太少了。 对，确实是，就是这两个因素吧。所以两个人就是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可能就是缘分不够。 嗯，距离远了，心就远了。 对。没错，而且有的时候如果长时间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的话，他可能沟通的话题点呀，还有生活的圈子呀，朋友的圈子 完全不一样， 或者是尤其是无论是男生跟女生，可能都会变得比一直在一起要更敏感一些。 对， 比如说两个人如果比如说就是很多个小时没有联系的话，或者你给他发一条消息他没有及时回复你， 你就会想很多。 对，你就会想很多，你就会想说是不是对我变冷漠了，或者怎样怎样。 对对对， 就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敏感的心情。 是的，其实就是针对异地恋，我为什么看到这个话题我会很 有感触， 很有感触，就是用想象维持对你的爱情，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人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都是在学校里嘛，然后他可能会比我早毕业一些时间，所以我觉得他步入社会之后，我觉得他会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他面临的东西跟你不一样。 每个人都会这样。 对， 对， 没错。但是我发现我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可能是在用想象，就是感觉他还和以前是一样的，我们两个和以前还是一样的，所以我对他有一个想象，所以才维持了可能将近一年半小两年的这样的异地恋。 就是其实他变了，你觉得他没变。 对，可能我也在有变化，就两个人都会有对事物的看待啊等等一系列的，就包括对未来的一些看法都会有一些变化。只不过两个人由于太远，而且你像两三个月才见一次，这两个月 好久 吗？太久了，将近都小一百天的那种才见。 他离你很远很远吗？ 对，就是当然都在北方，只不过就是在别的城市，也是算是远的，坐飞机要两个小时嘛。对，所以还是，所以两个人到最后算是累垮了吧？还是 对，一忙起来就是很难顾虑到 对方。最后就是还是放过彼此吧，还是不要再继续了。 就是和平分手吗？ 和平分手，然后两个人 还是朋友喽？ 不是朋友，就奶奶那句话说的，我觉得很好，就是真的相爱过的两个人是很难做朋友的，做不了朋友， 真的很难。 很难， 那就是说他们两个相爱， 还爱， 对。所以那你还爱吗？ 爱呀、 啊，我也告白喽， 就是还是喜欢的。 那个下了节目我会通知他过来看一下， 没有那么快放下，只是说理智上做一个决定， 就是还是算是释然了。对， 还挺难。 你长大了， 长大了，都长大了，要毕业了。对，那小雨姐今天有什么小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 没有，我个人是没有异地恋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了。 小雨姐每次只要聊到一些情感的话题，小雨姐会有 故事，好多 故事有。 因为毕竟你知道吗，一把年纪，周围朋友也是不少， 对， 所以经常看大家一些情感经历，自己也是会有一些感触。是这样， 明白。 刚好呢，这两天有一个我的闺蜜，她是重庆姑娘，然后呢，她来北京来看我，顺便说在这边玩几天，也住在我们家里。然后呢，这个重庆姑娘和她的前男友都是我们周围很熟非常好的朋友，之前大家也一直一起出去吃饭呀玩啊什么的都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在北京生活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两个人都是一直在一起的。然后呢，就是觉得也都互相见过家长，也觉得说可能感情到了一个稳定的阶段，想往下继续走下去。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女生她在北京，当时为了陪这个男孩，所以她年纪已经不小，是88年的，所以她自己是报了一个那种类似于进修的那种课程，在北京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是当她真正没有事情做了之后，她就回到重庆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了异地恋，大概异地了一年左右。然后呢，那个男生比较小，男生大概是92、93年的，所以呢，也是刚刚到了一个事业的起步的阶段。所以在他们两个异地的这个阶段，男生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工作，然后呢，经常可以去一些剧组。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出差。那我懂了。 就在这个出差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认识一些 天呀 好看的异性，就会认识一些更优秀的、更对他来说更优质的异性。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问题，对，就出现问题，没有 开跑了吗？ 现在没有证实，没有证实是怎么样？但是呢，当时因为你知道女生的第六感都是非常敏感的，就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忽然有一天，这个重庆的姑娘就跟我说，她说我在 Instagram 上发现了一件事情，她说我发现我的男朋友跟就是他某一次去出差，那个剧组里的某一个演员，他们好像有点问题，然后呢， 他说我千真万确确认那张照片绝对是他们两个人。后来呢，因为 合影哦， 对对对，是合影，但是是挡住的。但是你知道，如果有一另一个女生跟你男朋友合影，把脸挡住，你也可以认出来，肯定就是他呀。 太熟了， 女人真的是很恐怖。 然后呢，被发现了之后，我们就在网上又把他的微博扒了出来。 嗯，对，是名人吗？ 是 小有名气，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名气非常非常小的那种十八线 艺人， 十八线的艺人，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我们扒出来了之后呢。这个女生就非常伤心，她就觉得说 女生伤心， 女生很伤心啊。 男生承认了吗？ 没有承认。女生就很伤心，说就是怎么可以这样骗我，就很难过，就觉得说咱们两个人感情在我心目当中是一段很纯净的一个情感， 很美好。 但是为什么你要在这种事情上用这种方式来骗我？而且她一直都是在被她发现之后，还跟两个女生都周旋得非常好。 哦， 然后 告诉我， 就在2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次有机会和这个男生还有我们其他朋友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旁敲侧击的问了一下，我说：“哎，我好像在那个某一个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张照片。”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因为我们都很 熟，这么正经的， 我们很熟。嗯，然后这个男生一口否认，他说：“我和他什么关系也没有，完全是他主动在追求我，我根本不喜欢他，我也没有想好要不要和他在一起，什么事情也没有。” 啊，这个是 他照片很亲密吗？照片就是两个人这样在一起，然后女生把腿翘在他身上啊， 那没关系才怪。 不，然后重点是他否认了之后呢，我就想说，那也有可能是两个人正在暧昧之类的吧？ 对呀，啊，还没确定嘛。 对，有可能。可是就在上个月的时候，这个女生的微博呢又发了一条消息，嗯，就是完全就是把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公开了。 嗯。 就公开了又发一张照片， 女生确定关系， 对，只不过男生的头还是被挡住的。 哦，就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那个女生朋友还是跟他在一起的，是吗？ 还没分？ 对对对，就是那种藕断丝连的那种，哦，因为异地嘛。然后男生也每天跟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哦， 哇，这男生是个老司机啊， 也不是，就很尴尬。然后重点是，现在一直到昨天为止，我们有一个朋友的饭局，大家一起聚餐，大家一起聚会，然后他们两个人全都来了。他们两个人都来， 很亲密的来了。 没有，就是整个场面非常之尴尬，很可怕。 就大家都心里都知道，只不是没人说出来。 对 对， 都很清楚。 对， 这很可怕。 心照不宣，这个真的需要很大的演技啊！ 就全场就是。因为女生基本上已经放下了，但是男生可能还有点觉得，可能很多男生都觉得说，哎，前女友就是我，就还是 投入的情感 关系什么之类的。然后全程都是我们在配合他的表演，因为他不知道，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觉得这种 尴尬， 我其实我对两个人也不过多的去评价，我只是觉得异地这个东西还是真的还挺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的，就是用想象去维持对他的一种感情。 所以其实异地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有的人说你没有经历过异地恋，你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或者说你没有坚持下来了，你就会很珍惜，会明白什么到底是真正的爱情。 对，大家都会说这个异地恋虽然很难，但是如果坚持下来，那就真的是非常好， 说什么天长地久，天荒地老， 对对对， 这样的。 因为你想想，在你最爱的人不在你身边，其实你每天面对的就是孤独跟寂寞。如果你可以把孤独跟寂寞不当成一个去消遣的一个原因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很好的相伴你另一半后面的一辈子的。 对，其实我觉得小雨的朋友做得很对，就是他放下然后自己走出来，我觉得很理智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但其实有的女性她可能会偏不理智， 但是有些问题你也没有办法说是怎么样的， 是对是错， 对，就很尴尬。因为如果你不是当事人，有一些事情可能，对吧，你没有办法， 两个人之间很多事你是不知道的。 对 对，是。所以我觉得不管两个人感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该理智的时候还是要理智一些的，就是你要明白自己到底做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 那你做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但是 我 就把自己挖进去， 就是 如果太过于执着的话，你会丢失自我的。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这么说，当你选择一段异地恋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要去承受 孤单、寂寞和误解还是什么的，你要去把这些东西后面的后果都想到，你觉得你可以承担了，你可以有足够的爱去跟这个人相恋，你才要跟他在一起嘛。不然你明知异地还要在一起，那不是自讨苦吃？ 嗯， 是。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在谈这段感情之前去拿一个算盘去算我到底要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到底能受多少伤，我到底会不会受伤。 嗯， 其实有的人我们可能 爱情还是冲动 的，是可能会比较容易，但是我们到面对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 嗯， 真的喜欢了就不会想太多，说因为是异地恋所以就不谈了，不会这么理智的，我觉得。 嗯，是。所以 也是 对，还是希望大家就是 真的是这样。哎， 在感情当中还是要可以，就是我们要爱就肯定是用尽全力去爱，但是如果一旦就是发现比如说小雨今天说的这样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两个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就是去解决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原则上的问题， 对，不管是原则上的问题还是就是两个人无法去解决的事情，可以暂时可以先分开嘛，对吧？如果有缘分的话， 也许有一天还会再相见啊， 对，还会在一起啊，就是也不要把所有的事情想得那么坏嘛。 那一梦，你以后还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还会选择异地恋吗？ 会。 还是会接受， 因为我相信 总会碰到一个那个珍惜你和你走到最后的人，是吧？ 你们两个呢？ 啊，我真的是我谈的这几段都是异地恋啊， 都是异地， 都是异地恋， 所以 全都结束了吗？ 但我觉得它不算真正的恋爱了， 为什么？ 它是精神恋爱。就是说， 对，你知道每天 就是我说的意思，不是说跟肉体有关，但就是说他不在你身边，你只是在跟你的心、你的信念在一个谈恋爱的感觉。 对， 你没有说感受到他的接送啊、拥抱啊、礼物啊，或者是关心啊， 想吃个饭、看个电影。 对，没有实实在在的陪伴。是， 但特别夸张的时候，是我和我异地恋的男朋友，就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视频。就是手机充上电，然后一直到第二天 早上起来， 对，持续了很久，就是刚热恋的时候嘛，然后又见不到面，只能靠这种方式去视频，然后两个人不管是吃饭、在看电影还是干嘛，手机就在那儿架着。 倒觉得还蛮浪漫的， 这个还其实还挺好的。 这个 对，现在想起来还 是那当时这一段感情是到最后为什么会结束掉呢？ 最后吧，也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生活上有很多不太和平的事情，就是会因为一点小事儿，比如说我之前特别想养一个狗，因为我自己在北京嘛，所以会希望就是养一个宠物，这样 很正常， 作伴 很正常。 对，然后他就不许，他不让， 为什么？ 就他 不主意吗？ 说不清原因，他不跟你说，不跟你讲道理的。 为什么 对 啊，都不告诉你为什么？ 对，他不和你讲道理， 过度大男子主义那种。 他就希望你听他的，不要问为什么，你可不可以听我的？就是这样一句话， 就是、 所以我最后很接受不了这种， 就一点小小的事情导致 两个人矛盾很大，有很 多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 就是让你觉得和这个男生在一起，你们两个没办法好好沟通去解决问题。 对，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对，他就会太过于大男子主义。 就两个人感情沟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学问。 而且他。就是我现在我也是在恋爱中，就是说我也觉得在日常就是不是异地恋也会觉得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学问问题。 对，对，他在两性关系中间，如果你沟通不好，或者说一个人不愿意去表达，很难在有一些特别细小的事上都会， 我同意， 细小特别特别小的事上你都会觉得有分歧，或者说我说了你不发表意见，然后发生一个结果事之后你又不满意，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沟通？ 就怕 就是很多这种毛病。 因为现在尤其是在大城市一线城市生活节奏很快，所以如果是工作起来的话，无论是情侣还是已经结婚的夫妻，他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太累了，我不想去沟通这个事情，我平时白天已经说很多话了，所以会导致说两个人之间有一点什么问题就选择 憋着， 就憋着算了， 放手 忍一忍吧。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每一天至少还是要抽出一小段时间来去沟通今天发生了什么，这很重要。 对，它是一个心灵的交流，它是 就是你无论发生了好的坏的，你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对自己是一种释放，心灵上的一个压力释放。 嗯、 但是对对方来说，就是我在了解我的另一半在干什么，我知道他的进度进展，他的好与坏，然后才会做一个感情的回应，关心也好，还是安慰啊。 嗯，因为首先维持一段感情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两个人一直要是好朋友的关系。 嗯， 你 对 你首先三观得合适， 对， 然后呢，你得有同样的旅行的观念。 嗯， 然后同样的购物的观念， 对， 或者是同样的一些观念，你才可以兴趣爱好啊。 说起来谈恋爱还挺难的， 就是我觉得谈恋爱就是婚姻可能难一些，但我觉得谈恋爱还好。其实谈恋爱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 不喜欢了就算了嘛。 对对对，就这么简单。 不喜欢了还会有更喜欢我的人出现啊。 对对对， 没错， 不会有太多压力嘛，就是。 对，所以还是希望这个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吧，也不要 为什么变得这么老派， 我是在给自己送祝福。 就是经历了之后懂得了很多， 就是明白了很多道理嘛。我还是觉得不管是你经历过伤害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还是要对这个感情或者是对爱情充满一些希望。 是的是的， 一些希望。 还是会有合适的人出现的。 对，会有更合适的在等着你。就可能你此时此刻在伤心的同时，你未来的另一半可能此时此刻他也在伤心，他也在焦虑。 这是你的内心独白吗？ 对，他也在等你啊。 我真的很欠， 经常就给自己说他可能也在等着我，所以就不要伤心了。好吧， 对呀、啊。 嗯，好的，那这个时间呢也是要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仿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嗯， 如果没有学会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啊，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搜索里面的这个视频直播，大家 还有回看哦。 对，还有回看。当然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呢，大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这个回看，可以仔细的琢磨一下这个仿妆到底是怎么仿的，既可以仿出你喜欢的明星，还可以有你自己的风格。 嗯哼，所以在下周六的五点到七点呢，我跟一梦也是会继续来给大家种一些草。 是的，是的，种一些草，继续教给大家一些美妆类的知识。 嗯，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杨帆还有于旭老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拜拜。 嗯，拜拜。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好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跟我们关晓彤合影去了。拜拜。 好，拜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你已十年，这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 欢谁的答案，我们相互写一些账，一顿午饭或两根火腿肠，为了拥抱那一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毕业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好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还在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剧里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